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37，唐纪53，宪宗昭文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上。元和元年春正月丙寅朔，上率群臣以兴庆宫上上皇尊号。丁卯，赦天下，改元。辛未，以鄂越观察使韩高为奉义节度使。癸酉，以奉义留后伊佑为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后。佑，慎之子也。壬午，假承德节度使王世贞同平章事。甲申，上皇崩于兴庆宫。刘辟既得荆节，至义郊，求兼领三川，上不许。辟遂发兵为东川节度使李康与子州，欲以同牧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，推官莆田林运力见辟举兵，辟怒，泄隙于狱，引出，将斩之。因借行刑者，使不杀，但朔利刃于其颈，欲使屈服而射之。运斥之曰：“庶子，当斩即斩，我颈岂如砥石也？”辟故左右曰：“朕忠烈之士也。”乃处为唐昌尉。上欲讨辟而重于用兵，公卿义者亦以为属险固难取。杜黄常读曰：“辟狂壮书生，取之如石芥耳。”臣之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，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，务至监军，辟必可擒。上从之。翰林学士李吉甫亦劝上讨蜀，上由是弃之。戊子，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将部骑5000为前军。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义将部骑2000为次军，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厉同讨辟。时宿将名位宿众者甚众，皆自谓当征蜀之选，即召用崇文，皆大惊。上与杜黄常论及藩镇。黄常曰：“德宗自经忧患，务为姑息，不升除节帅。有务故者，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，则受之。中使或私授大将禄，归而遇之，即将谋越，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。陛下必欲朕举纲纪，以稍以法度裁制藩镇，则天下可得而理也。”上深以为然，于是使用兵讨蜀，以至威行两合，皆黄常起之也。高崇文屯长武城，练卒5000，常如寇至，卯时受诏，辰时即行，器械朽粮一无所缺。甲午，崇文出野谷，李元义出洛谷，同驱子州。崇文军至兴元，军士有十余逆旅，折人笔柱者，崇文斩之以训。 刘辟献子州，执李康。二月，严厉拔建州，斩其刺史文德昭。西王惠洛可入朝，丁酉，以惠洛可为饶乐郡王，遣归。癸丑，加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同平章事。戊午，上于宰相论，自古帝王或勤劳恕政，或端拱无为，互有得失，何为而可？杜黄常对曰：王者上承天地宗庙，下服百姓四夷，夙夜忧勤，故不可自暇自逸。然上下有分，纪纲有序，苟慎选天下贤才而委任之，有功则赏，有罪则刑，选用以功，赏刑以信，则谁不尽力，何求不惑哉？明主劳于求人而易于任人，此愚顺所以能无为而治者也。至于遇事繁细之事，各有私存，非人主所宜亲也。昔秦始皇以衡石成书，魏明帝自暗行尚书事，隋文帝魏氏传参，皆无补于当时，取基于后来，其耳目行神，非不勤且劳也，所悟非其道也。夫人主患不推诚，人臣患不竭忠，苟上移其下，下欺其上，将以求理，不亦难乎？上深然其言。三月丙寅，以神策行营京西节度使范希朝为右金吾大将军。高崇文引兵自阆州趋梓州，刘辟将行此引兵遁去。崇文入屯梓州，辟归李康于崇文以求自学。崇文以康败军失守，斩之。丙子，严厉奏克梓州。丁丑，至削夺刘辟官爵。初，韩权益入朝，以其生杨惠林指下随刘后。杜黄常以权益出征无功，骄俭不逊，直令致仕，以右骁卫将军李衍为下随节度使。惠林乐兵拒之，表称将士逼臣为节度使。河东节度使严寿表请讨之，召河东天德军合击惠林。寿遣牙将阿爹光进及弟光严将兵赴之。光进本出河居部落基，兄弟在河东军，皆以勇敢闻。心似夏州兵马使张成金斩惠林，撰首京师。东川节度使韦丹至汉中，表言高崇文客军远斗无所资，若于梓州坠其士心，必能有功。夏四月丁酉，以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，知节度使。潘孟阳所制专事游宴，从仆300人，多纳贿赂。上闻之，贾臣以孟阳为大理卿，罢其杜之盐铁转运副使。丙午， 测试制举之事。于是教书郎元稹、监察御史独孤玉、教书郎下归白居易、前进士萧勉、沈传师出焉。玉吉之子，勉华之孙，传师季季之子也。杜佑情解财富之职，仍举兵部侍郎杜之使、盐铁转运副使李训自带。丁未，嘉佑司徒，罢其盐铁转运使，以训为杜之盐铁转运使。自刘晏之后，居财富之职者莫能继之。训长史一年，征客所入累宴之多，明年过之，又一年加180万民。戊申，加陇右经略使、秦州刺史刘墉、保义军节度使。辛酉，以元稹为左拾遗，白居易为州治尉、集贤教理，萧勉为右拾遗，沈传师为教书郎。稹上书论谏职，以为昔太宗以王圭、魏征为谏官，晏有寝食，未尝不在左右。又命三品以上入议大政，必遣谏官一人随之，以参得失，故天下大礼。今之谏官，大不得遇召见，次不得参时政，排行就列，朝业而已。近年以来，政衙不奏事，庶官罢巡队，谏官能举职者，独诰命有不便，则上封事耳。君臣之际，讽喻于未行，筹划于致密，尚不能回至尊之圣意，况于既行之诰令，以命之除授，而欲以咫尺之书，守司轮之诏，诚意难矣。愿陛下识于言英召对，使尽所怀，岂可置于其位而摒弃书谏之哉？请之，复上书以为：理乱之始，必有蒙相，开直言广视听，理之蒙也。甘产于必尽席，乱之相也。自古人君即位之初，必有感言之事，人君苟受而赏之，则君子乐行其道，小人亦贪得其利，不为回邪矣。如是，则上下之志通，悠远之情达，与无礼得乎？苟惧而罪之，则君子卷怀囊括以保其身，小人阿谀迎合以窃其位矣。如是，则十不知事皆可欺也，欲无乱得乎？昔太宗初即政，孙福伽以小事谏，太宗喜，后赏之，故当世时言事者为患不深切，未尝以处忌讳为忧也。太宗岂好逆意而勿从欲也？常以顺势之快小而威王之祸大故也。陛下建作今已周岁，未闻有受福伽之赏者，臣等备位建列，旷日弥年不得召见，每就列位，摒弃居功，不敢仰视， 有安暇亦得失，显可否哉？供奉官上耳，况疏远之臣乎？此盖群下因循之罪也。因调奏请赐对百官赴正衙奏事，仅非时贡献等实事。朕又以真元忠、王丕、王叔文以计数得幸东宫，永贞之计积乱天下。上书劝上早则修正之事，使辅导诸子，以为太宗自为藩王，与文学清修之士18人居，后代太子诸王虽有僚属，日益书见，至于师父之官，非冒愧废疾不认事者，则修容霸帅不知书者为之，其有欲赞意之徒，尤为容散之甚，近身皆耻由之，就是识得辟老如生，月月于时，仅获一见，有何暇复之得意，纳之法度哉？夫以鄙视爱其子，由之求明哲之师而教之，况万圣之祀，喜四海之命乎？上颇加纳其言，时召见之。壬戌，少王曰薨。五月丙子，以恒海留后程职公为节度使。庚辰，尚书左丞同平章事郑余庆罢为太子宾客。辛卯，尊太上皇后为皇太后。刘辟成鹿头关，连八诈，屯兵万余人以拒高崇文。六月丁酉，崇文击败之，辟置诈于关东万圣堆。戊戌，崇文遣骁将范阳高侠玉攻夺之，下看关城，凡八战皆捷。加卢龙节度使刘季兼侍中。己亥，加平卢节度使李师古兼侍中。庚子，高崇文破刘辟于德阳。癸卯，又破之于汉州。严厉遣其将严勤破辟众万余人于绵州石碑谷。初，李师古有一亩地曰师道，常书斥在外，不免贫聚。师古思为所亲曰：“吾非不有于师道也。吾年15，拥睫毛，自恨不知稼穑之艰难，况师道复减吾数岁，吾欲使之指衣食之所自来，且以州县之物付之，即诸公必不察也。”即师古即笃，师道识之密州事，好化及弊利。师古谓判官高木、李公度曰：“待吾之未乱也，欲有问于子，我死，子欲奉谁为帅乎？”二人相顾未对。师古曰：“岂非师道乎？人情谁肯薄骨肉而后他人？故志率不善，则非徒败君政也，且复无足。师道为公侯子孙，不务训兵理人，专习小人见识，以为己能，果堪为帅乎？请诸公审图之。”闰月壬戌朔，师古薨。 木公度密不发丧，前逆失道于密州，奉以为节度副使。九七月癸丑，高崇文破刘辟之众万人于玄武。甲午，诏凡西川济源之兵，悉取崇文处分。壬寅，葬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于丰陵，庙号顺宗。八月壬戌，以妃郭氏为贵妃。丁卯，立皇子宁为邓王，宽为李王，右为遂王，察为申王，桓为阳王，辽为将王，沈为建王。李师道总军务，久之朝命未至。师道谋于将佐，或请出兵掠四境，高木故止之，请书两税，申官吏，行严法。遣使相继奉表一京师。杜皇常请承其未定而分之，上以刘辟未平，己巳以师道为平卢留后，知运州事。唐后主书华焕久在中书，与之枢密刘光琦相结，宰相议事有与光琦议者，令焕答议，常得所欲。杜佑正因等皆低意善事之。郑余庆与诸相议事，缓从旁指陈是非，余庆怒斥之，未及罢相。四方禄位无虚日。中书舍人李吉甫言其专字，请去之。上命宰相和中书四门搜眼，尽得其奸状。九月辛丑，贬换雷州司户，寻赐死。即墨家财凡数千万。壬寅，高崇文又拜刘辟之众于鹿头关，严勤拜刘辟之众于神泉。河东将阿爹光严将兵会高崇文于行营，迁期一日，聚诸与深入自熟，均于鹿头之西，断其粮道，城中忧惧。于是辟岷江诈将李文岳、鹿头守将裘良辅皆已成降于崇文，或辟恤苏强，士卒降者万计。崇文遂长驱直指成都，所向崩溃，均不留行。辛亥，克成都。刘辟、卢文若率数十骑西奔吐蕃，崇文使高霞玉等追之，及于杨冠田，辟复将不死，擒之。文若先杀妻子，乃系石自沉。崇文入成都，屯于街渠，休息士卒，士四不惊，真获山鸡，秋毫不犯。见刘辟送京师，斩辟大将行此，管义巡官神言，余无所问。军府事无巨细，命一尊为南康故事，从容指挥，一境皆平。初，韦高以西山运粮使崔从知琼州事，刘辟反，从以书见辟，辟发兵攻之。 从应城固守，辟败乃得免。从荣之曾孙也。韦高参佐房氏韦前度独孤密伏在西世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具贤徒请罪，崇文皆视而礼之。曹表见事等后进而遣之。母段文昌曰：“君必为将相，未敢奉见。”在庐山人，是管之从子。文昌至玄之玄孙也。辟有二妾，皆淑色。监军请献之，崇文曰：“天子命我讨平凶数，当以服百姓为先，具献妇人以求媚，岂天子之意也？”崇文亦不为此，乃以配将吏之无妻者。杜黄常建议征蜀，即指授高崇文方略，皆玄和事宜。崇文素旦刘墉，黄常使谓之曰：“若无功，当以刘墉相待，故能得其死力。”即蜀平，宰相入贺，赏慕黄常曰：“卿之功也。”辛巳，诏征少室山人李伯为左拾遗。伯辞疾不至，然朝政有得失，伯辄复奏陈论。冬十月甲子，议定节度使张茂昭入朝。至歌资简陵荣昌卢六州立东川，房氏等位置京师，皆除省四官。丙寅，以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。戊辰，以严厉为东川节度使。庚午，以江作建柳城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城至汉中，府兵讨刘辟还，未至城，诏复遣戍梓州。军士怨怒，携监军谋作乱。城闻之，急趋入城，未烙之，继而问曰：“汝曹何以得成功？”对曰：“诸反者刘辟耳。”成曰：“辟已不受诏命，故汝曹得以立功，岂可复使他人诛汝以为功也？”众皆拜谢，请议述所如诏书，君府由是获安。人参以平卢留后李师道为节度使。戊子，刘辟至长安，并阻挡诛之。武宁节度使张殷有疾，上表请待。十一月戊申，张殷为工部尚书，以东都留守王绍代之，复以濠泗二州立武宁军。徐人喜得二州，故不为乱。丙辰，以内常侍吐突程璀为左神策中尉。程璀侍上于东宫，以干敏得幸。是岁回鹘入贡，时以摩尼袭来，于中国至四处之，其法日夜乃食，食荤而不食冻酪。回鹘信奉之，可汗或与一国事。二年春正月辛卯， 上祀元丘，赦天下。上以杜佑高年重德，礼重之，常呼司徒而不明。又以老疾请治事，召令佑每月入朝不过再三，因至中书亦大政。他日听归樊川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黄常有经济大略而不修小节，故不得久在相位。以四以黄常同平章事，充河中、晋、将、慈禧节度使。即有以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，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吉甫闻之感气，为中书舍人裴寂曰：“吉甫流落江淮于15年，一旦蒙恩至此，此所以报德，唯在进贤，而朝廷后进，函所皆实。君有经见，愿悉为我言之。”即取笔书30余人，数月之间选用略尽，当时悉然称吉甫为德人。2月癸酉，雍州走破黄贼，获其酋长黄承庆。下4月甲子，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朔方灵岩节度使，以右神策延州定远兵立焉，以革旧弼任边将也。秋8月，刘季、王世贞、张茂昭征司系，迭香表请加罪。戊寅，以给事中房氏为幽州承德义武宣慰使，和解之。9月已有密王仇薨，下属济平藩镇替役多求入朝。镇海节度使李乙亦不自安，求入朝，上许之。遣中使至京口卫府，且烙其将士。以虽属判官王旦为留后，实无行意，屡迁行期。旦与赤使朔劝谕之，以不悦，上表称疾，请至岁暮入朝。上以问宰相，武元衡曰：“陛下初即政，以求朝得朝，求旨得旨，可否再以？将何以令四海？”上以为然，下诏征之。以诈穷，遂谋反。王旦既掌刘务，于军府颇有志志，以意不平，密欲亲兵使杀之。会班东府，以严兵作卧中。但与赤使入夜，有军士数百造于庭曰：“王旦何人？善主军务。”夜下栾食之。大将赵齐出未止，又栾食之，助任于赤使之井，构立将杀之，以阳经救之。冬10月己未，赵征以为左仆射，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。庚申，以表言军变，杀刘后大将。先是 以选复新五人为所部五州镇将。姚志安处苏州，李深处常州，赵维忠处湖州，邱自昌处杭州，高肃处睦州，各有兵数千，四察刺史动静。致仕以各使杀其刺史，遣牙将与伯良将兵三千至石头。常州刺史严防用客李云济，矫制称招讨副使，斩李深，传习苏杭湖路，请同进讨。湖州刺史新密钱穆乡旅子弟数百，夜袭赵维忠营，斩之。苏州刺史李肃为姚志安所败，生至于矣，据桎梏定于传贤，未及京口，会以败得免。乙丑，至削李乙官爵及属籍，以淮南节度使王鄂统诸道兵为招讨处置使，征宣武、义宁、武昌兵，并淮南、宣西兵俱出宣州，江西兵出信州，浙东兵出杭州，以讨之。高崇文在蜀积年，一旦谓监军曰：“崇文和硕一族，幸有功，至位至此。西川乃宰相回降之地，崇文韬居日久，岂敢自安？”吕上表称：“蜀中安逸，无所陈立，愿效死边陲。上则可以待崇文者而难其人。”丁卯，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同平章事，充西川节度使。李乙以宣州富饶，欲先取之，遣兵马使张子良、李凤仙、田少卿将兵三千袭之，三人之以必败，与牙将裴行立同谋讨之，行立以之生也，故西之以之密谋。三将迎于城外，将发，召士卒谕之曰：“仆夜反逆，官军四级，长胡二将既死，其势已促。今乃御史吴备远取宣城，吴备何谓随之族灭？岂若去逆孝顺，转祸为福乎？”众悦，许诺。即夜还曲城，行立举火鼓噪，应之于内，引兵趋衙门。以闻子良等举兵，怒，闻行立应之，抚膺曰：“吾何望矣！”闲走，逆楼下。亲将李军引宛强三百驱山亭欲战，行立伏兵腰斩之，以举家皆哭，左右执以裹之以木，坠于城下，谢送京师。宛强翻落争自杀，尸相枕藉。鬼友本君已闻，已害，群臣贺于紫宸殿，上悄然曰：“朕之不得，至宇内硕有干纪者，朕之愧也，何贺之为？”宰相亦诛以大功以上亲。兵部郎中蒋毅曰：“以大功亲，皆淮安靖王之后也。淮安有左命之功， 裴陵享庙，岂可以莫孙为恶而累之乎？又欲诛其兄弟，亦曰：以兄弟，故都统国真之子也。国真死亡事，岂可使之不嗣乎？宰相以为然。心巳，以从父弟宋州刺史先等皆贬官流放。十一月甲申朔，以至长安，上谕兴安门，面诘之，对曰：臣出不返，张子良等叫臣耳。上曰：卿为元帅，子良等谋反，何不斩之，然后入朝？以无以对，乃并其子师回，腰斩之。有司请回以祖考冢庙，中丞卢坦上言：礼以父子受诛，罪以色矣。昔汉诸或与，不罪或光。先朝诸房遗爱，不及房玄龄。康告曰：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，况以以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？乃不悔。有司即以家财属京师。翰林学士裴寂、李绛上言，以为礼以见耻，割剥六州之人以复其家，或枉杀其身而取其财。陛下民百姓无告，故讨而诛之。今捻金帛以书上京，恐远近失望，愿以逆人资财赐浙西百姓，待今年租付。上加叹久之，即从其言。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内与王世贞、刘季前通，而外献策请图山东，善引兵东出。上诏令还，从使拖延，就时行明，不时奉诏，久之乃还。他日，上诏李绛对于玉堂，谕之曰：事有急议者，朕必不欲言之。朕与正因亦斥从使归上党，续征入朝。因乃谢之于从使，史称上党伐梁，就使山东。为人臣负朕乃尔，将何以处之？对曰：审如此，灭族有余矣。然因从使必不自言，陛下谁从得之？上曰：即府密奏。将曰：臣妾闻近身之论，称因为家事，恐必不然。或者同列欲专朝政，即宠祭前，愿陛下更熟察之，勿使人为陛下信谗也。上良久曰：诚然，因必不至此，非轻言，朕即勿处分。上又常从容问将曰：谏官多傍善朝政，皆无事实，朕欲折其有者一二人，以警其余，何如？对曰：此待非陛下之意，必有邪臣以拥蔽陛下之聪明者。人臣死生，系人主喜怒，敢发口谏者有几？就有谏者，皆昼夺夜思，朝山暮简，必得上达， 十无二三，故人主孜孜求见，犹惧不至，况罪之乎？如此度天下之口，非社稷之福也。上善其言而止。群臣请上尊号曰睿圣文武皇帝，丙申许之。周至卫集贤教理白居易作乐府及诗百余篇，归讽时事，刘文尽忠，赏见而悦之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十二月丙辰，上谓宰相曰：太宗以神圣之姿，群臣进谏者有往复硕嗣，况朕寡寐，自今事有为，卿当实论，吾但一二而已。丙寅，以高崇文同平章事，充宾宁节度，京西诸军都统。山南东道节度使于迪但上英威，为子既有求上主，上以皇女普宁公主弃之。翰林学士李绛谏曰：敌鲁族，既有庶孽，不足以辱帝女，以耕则高门美才。上曰：此非卿所知。己卯，公主是既有，恩礼甚盛。嫡出望外，大喜，请之。上使人讽之入朝谢恩，嫡遂奉诏。是岁，李吉甫撰《元和国际部》上之，总计天下方镇48，州府295，县1453。其凤翔、夫方、宾宁、镇武、泾原、银夏、灵岩、河东、义定、魏博、镇济、范阳、苍井、淮西、淄博等15道、71州，不申户口外，每岁赋税以半，止于浙江东西、宣西、淮南、江西、鄂粤、福建、湖南8道49州，144万户，比天保税户4/3。天下兵养己县官者83万余人，比天保1/3。大帅2户资役兵，其水旱所伤，非时调发，不在此数。三年春正月癸巳，群臣上尊号曰睿圣文武皇帝，赦天下。自今掌吏亦却，无得进奉。知枢密刘光齐走分遣诸使，讥斥一诸道，意欲分其馈位。翰林学士裴寂、李绛奏：事实所致烦扰，不若但赴极地。上从之。光齐称旧例，上曰：立事则从之，苟为非事，奈何不改？临京镇将豪此以临京地险要，水草美，吐蕃将入寇，必屯其地。言于泾原节度使段佑，奏而成之，自是泾原获安。二月戊寅，咸安大长公主薨于回鹘。三月，回鹘腾里可汗卒。癸巳，寻王总薨。辛亥， 御史中丞卢坦奏弹前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成，前浙东观察使严继美为设进奉，上召坦包围之曰：朕已是其罪，不可失信。坦曰：敕令宣布海内，陛下之大信也，成等不畏陛下法，奈何存小信弃大信乎？上乃命归所进于有司。夏四月，上策士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，一却为牛僧孺，陆浑为黄甫石，前进士李宗敏皆指臣实政之师无所避。吏部侍郎杨乌龄、吏部员外郎韦冠之为考测官，冠之属为上帝，上亦加之，召中书优于处分。李吉甫误其直言，气诉于上，且言翰林学士裴寂、王涯复册，时涯之生也，涯不先言，即无所异同。上不得已，罢寂涯学士，寂为户部侍郎，涯为都官员外郎，冠之为果州刺史。后数日，冠之再贬巴州刺史，涯贬国州司马。乙亥，以杨乌龄为岭南节度使，亦作考测无异同也。僧孺等久之不调，各从弊于藩府。僧孺，弘之七世孙，宗敏元义之玄孙，冠之福嗣之六世孙，时睦州新安人也。丁丑，罢五岳硕宣政殿朝贺，以荆南节度使裴军为右仆射。军素复宦官得贵显为仆射，字金大，常入朝，于位而立。中丞卢坦依而退之，君不从。坦曰：昔姚南仲为仆射，位在此。君曰：南仲何人？坦曰：是守正不交权姓者。坦寻改右庶子。五月，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上书以为：牛僧孺等直言时事，恩讲登科，而更遭斥逐，并出为关外官。杨乌龄等以考测敢收直言，裴寂等以复测不退直言，皆作谴责。卢坦以硕举直事处庶子，此庶人皆今之人望，天下视其进退以补时之匹臧者也。一旦无罪，悉疏弃之，上下渡口，众心汹汹，陛下亦知之乎？且陛下既下诏征之直言，所知即见，僧孺等所对如此，纵未能推而行之，有何忍罪而斥之乎？昔德宗初即位，亦征直言极谏之事，策问天汉，穆至对云：两汉故事，三公当免，卜筮注意，弘扬可烹。德宗深加之，自即位擢为左补阙，今僧孺等所言未过于穆至， 而惧斥之，臣恐非似祖宗之道也。至宁之子也。丙午，策回鹘新可汗为爱登里罗密密师和皮且保义可汗。西元蛮酋长黄绍卿请降，六月癸亥，以为归顺州刺史。沙陀敬勇贯诸胡，吐蕃置之甘州，每战以为前锋。回鹘攻吐蕃，取凉州，吐蕃移沙陀二于回鹘，欲迁之河外。沙陀惧，酋长朱爷进忠与其子执疑，谋复自归于唐。遂率部落三万，寻乌德尖山而东。行三日，吐蕃追兵大至，自洮水转战至石门，凡数百合，尽忠死，示众死者太半。执疑率其余众由近万人计三千，亦灵州降。灵岩节度使范希朝闻之，自率众迎于塞上，至之延州。卫士牛羊广其畜牧，善抚之，召至阴山府，以执疑为兵马使。未几，晋中帝葛勒阿波又率众七百以西朝降，召以为阴山府都督。自是，灵岩没有征讨，用之所向皆竭，灵岩军亦强。秋七月辛巳朔，日有食之。以右庶子卢坦为宣西观察使，苏强之诸也，兄弘在晋州幕府，自免归，人莫敢避。坦奏弘有才性，不可以其地故废之，请必为判官。上曰：想使苏强不死，国有才性，犹可用也，况其兄乎？坦道官，执汉基，股价日增，或请一起价。坦曰：宣西土狭谷少，所养四方之来者，若驾舰，则商船不复来，亦困矣。继而米斗二百，商旅服凑。九月庚寅，以余敌为司空，同平章事如故，加右仆射裴军同平章事，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淮南节度使王鄂入朝，鄂家巨富，号晋奉及录宦官，求平章事。翰林学士白居易以为：宰相人臣即位，匪轻妄大功不应受，昨除裴军，外溢已纷然，今又除恶，则如恶之辈皆生既望，若尽与之，则典章大坏，有不感恩，不与则厚薄有疏，或生愿望，姓门一起，无可奈何。且恶在朕五年，百计书求，或才既足，自入晋奉。若除宰相，四方藩镇皆为恶以晋奉得之，敬为刻剥，则百姓何以堪之？是遂寝。人臣加宣武节度使韩弘同平章事。丙申， 以户部侍郎裴寂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赏虽以礼及府故，罢记学士，然宠信弥厚，故未己复擢为相。初，德宗不任宰相，天下细务皆自觉之。由是裴炎灵备得用事，尚在藩邸，心固非之。即即位，选擢宰相，推心委之。常谓季等曰：“以太宗、玄宗之名，犹借辅佐以成其礼，况如朕不及先圣万倍者乎？”季亦竭诚辅佐，上常问季：“为礼之要何先？”对曰：“先正其心。”旧制民书税有三：一曰上贡，二曰送使，三曰留州。建中初定两税，或重前轻，事后或轻前重，民所出以备其出。其留州送使者，所在右将省孤旧石孤，以重敛于民。即继为相，奏天下留州送使物，请一切用省孤。其观察使先税所理之州以自己不足，然后许税于所属之州。由是江淮之民少苏西。先是执政多务谏官言时政得失，既独赏之，既弃局郡整，人不敢干以私。常有故人自远逸之，既资己优厚，从容款暇。其人常见求京兆判司，既曰：“公不称此官，不敢以故人之私赏朝廷治功。他日有莽宰相连功者，不妨得之，既则必不可。”戊戌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同平章事，充淮南节度使。河中进将节度使汾宣公杜黄常薨。冬十二月庚戌，至行元州于临京，以镇将郝此为刺史。南诏王义谋寻卒，子寻格劝立。四年春正月戊子，简王构薨。渤海康王松林卒，子元于立，改元永德。南方汉基，庚寅，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为江淮、二浙、京湖、湘鄂等道宣慰使，朕叙之。江行上戒之曰：“朕宫中用帛一匹，皆及其数，为周旧百姓，则不计费。卿辈宜识此意，勿效潘孟阳饮酒游山而已。”几世中李藩在门下，至斥有不可者，即于皇旨后批之。力请更连素旨，藩曰：“如此乃壮也，何名批斥？”裴寂见藩有宰相气，尚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正音寻墨取荣，二月丁卯罢因为太子宾客，擢藩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。藩知无不言，赏甚重之。 河东节度使延寿在镇九年，军政捕署一出监军李辅光，受拱手而已。裴寂具奏其状，请以李雍代之。三月已有，以寿为左仆射，以凤翔节度使李雍为河东节度使。承德节度使王世贞薨，其子副大使承宗自为留后。河北三镇相承各置副大使，以嫡长为之，副末则带领军务。上以久旱，欲降德音。翰林学士李绛、白居易上言，以为欲令实惠及人，无如减其租税。又言工人驱使之余，其数有广，是以省费，物贵殉情。又请进诸道横练以充进奉。又言岭南黔中福建风俗，多掠良人卖为奴婢，岂言禁止？闰月己酉，至将天下细求，捐租税，出工人，绝进奉，尽掠卖，皆如二人之请。己未，与将表贺曰：“乃至忧先于世，故能无忧；世至而忧，无咎于世。”初，王叔文之党既贬，有诏虽预设无得良宜，吏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训奏：“郴州司马常毅立才明辨，请以为养子留后。”尚许之。训精于督察，吏人居千里之外，站立如在训前。亦勾简不及，又精于训，足获其用。魏征玄孙仇贫甚，以故地置钱于人。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请以私财赎出之，上命白居易草诏。居易奏言：“事关积劝，移出朝廷。师道何人？敢略私美？往赤有私，以官钱赎还后嗣。”上从之，出内库钱二千民，赎赐未酬，仍尽置卖。王承宗叔父世泽以承宗擅自立，恐祸及宗，与穆客刘七楚俱自归京师，诏以世泽为神策大将军。翰林学士李绛等奏曰：“陛下四应大宝，四年余资，而楚为未立，典策不行，是开亏余之端，拐众甚之意，非所以成宗庙众社稷也。福望一挥迁之小节，行至公之大典。”丁卯，至立长子邓王宁为太子。宁，即美人之子也。辛未，灵岩节度使范希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粮及沙陀，许之。夏四月，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军是有中人之助，于德音后仅银器千五百余两。翰林学士李绛、白居易等上言：“君欲以此偿陛下，愿却之。”上俱命出银器复度之，继而有旨欲进奏愿。 自今诸道尽奉，无得身御史台，有访问者，则以明文。白居易复以为言，上不听。上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，承王世贞死，欲自朝廷除人，不从则兴师讨之。裴寂曰：李纳跋扈不公，王武俊有功于国，陛下前许失道，今夺成宗，举劝为礼，彼必不服。由是亦久不决。上以问诸学士，李将等对曰：河北不遵生教，谁不愤叹？然今日取之，或恐未能。常德自武郡以来，父子相承四十余年，人情惯习，不以为非。况常宗以总军务，一旦易之，恐未必奉诏。有范阳魏博议定资清，以地相传，与常德同体，彼闻常德除人，彼内不自安，因相挡住，虽冒招有请，亦恐非成。今国家除人待常宗，彼临道劝成，进退有利，若所除之人得入，彼则自以为功，若诏令有所不行，彼因前相交结，在于国体，岂可拒修？许兴师四面公讨，彼将帅则加官爵，士卒则给衣粮，按兵顽寇，坐观胜负，而劳废之病尽归国家矣。今江淮水公司困竭，军旅之事待未可轻易也。左军中尉吐突长璀欲息上意，夺裴寂权，自请将兵讨之。宗正少卿李氏奏称常宗不可不讨，常璀亲近信臣，以委以进兵，使统诸军，谁敢不服？上以示状示诸学士曰：此奸臣也，知朕欲将常璀，故上此奏，清曹记之，自今勿令得禁用。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遭赴丧，朝廷久未起复，从史惧，因常璀税上，请发本军讨成宗。人臣起复从史左金吾大将军，于如故。初，平凉之盟，副元帅判官陆弼，会盟判官郑书举皆没于吐蕃，其后吐蕃请和，弼子随三义阙豪气上表，岂从其请？德宗以吐蕃多诈，不许。至是吐蕃复请和，随又五上表，亦执政弃请。裴寂李藩一言于上，请许其和，上从之。五月，命慈部郎中徐复使吐蕃。六月，以灵岩节度使范希朝为河东节度使。朝议以沙陀在灵武破进吐蕃，虑其反复，有部落众多，恐长骨架，乃命西从西朝议河东。西朝选其骁骑千二百，号沙陀军，致使以领之，而处其余众于定襄川。 于是执遗石宝神武川之黄花堆。 左军中尉吐突长璀领功德使， 圣修安国寺，造立圣德碑，高大一准化月碑，先构碑楼，请敕学士撰文，且言臣以聚钱万民欲酬之，上命李将为之，将上言尧舜与汤未尝立碑自言圣德，为秦始皇于巡游所过，刻时高自称述，未审陛下欲何所法，且叙修寺之美，不过壮丽官游，岂所以光溢圣德。上览奏，长璀是在旁，上命夜倒碑楼。长璀言碑楼甚大，不可夜，请徐毁撤。既得延伸，常见再论。上厉声曰：多用牛夜之。长璀乃不敢言，凡用百牛夜之，乃倒